锵锵三人行，哎，扎老师，咱们今天是四人行，但是在算不算人很难说啊。 人， 这个马先生，您算是这个见了签约啊，说好了，我说下回把这猫带来，果然就哎呦，这眼睛，这是什么种的猫啊？ 这个猫啊是有点杂，这猫是这个，土耳其繁猫，你看黄尾巴，这是它的标志，黄尾巴。 它叫有名吗？ 有名叫黄锵锵。 跟咱们锵锵有缘 呢，这有缘。 黄锵锵， 锵锵，哎，黄锵锵， 开黄腔， 开黄腔，哦，那不是说我的吗？ 黄锵锵， 应该是红锵。 过去猫谱啊是这样，学里脱腔是指白猫黑尾巴，这猫这是白猫黄尾巴。我们不想原来想叫金锵锵，说金锵锵有点奇异，就所以就叫黄锵锵。 我报不行吗？ 报可以，没有。 对，这让真正的黄锵锵来报一报。黄锵锵，黄锵锵，我给他个宝座的地位，看他在这儿能蹲得住吗？他啊，他还是要动，够肥的，我说。 往下看， 够肥的啊！够加多宝，哎，给他看看。 这尾巴一撩，加多宝。 这个好，哎，你这个刚才马先生拿来好几个备选的， 对 这个选美选出来了哈， 是不是？他这猫还算比较配合，一般猫在这么生疏的环境里都不配合的。 对啊， 我们猫是有计划的，官复猫是一个庞大的计划，这是馆长级的猫，所以相对来说还是级别高。 为什么它是馆长级的？ 要学会跟观众沟通嘛，很多观众来了就找他， 是吗？他怎么沟通呢？你让他跟我沟通。 人说黄锵锵吗？黄锵锵，黄锵锵，咱不走啊，咱不走，咱能得多出会儿镜。 对 啊，这个我觉得我们通过猫呢，跟这个博物馆跟社会多一层沟通力量。就很多孩子，比如家长想看博物馆吧，孩子不想去。家长说那里有猫，孩子说那就来了，他看猫，那家长看博物馆，这也挺好。 这招想的。 这猫是个流浪猫，我捡的。 哎呦，哎，你为什么对猫这么情有独钟呢？ 是因为岁数大了，因为是年轻的时候啊，喜欢带着狗乱跑，现在咱也跑不过狗去。另外一个猫呢，猫在家里呢，它比较安静，就是因为我觉得家里有个活物，对精神放松是有好处的。比如我们写作特苦，一个人是吧？ 对。 你看着什么写作的人好像出去挺风光，写东西的时候是最苦了，那个比干活苦。 哎，但我问，猫是奸臣吗？ 猫什么奸臣？就人是奸臣，猫不是奸臣。猫有哪门？ 都说狗是忠臣，都说狗忠臣。 猫是可以换主人，狗一般换主人有很大的心理问题。猫相对来说好很多。 有奶便是娘。 对，猫它不是，其实不是，是它性格的独立性。猫非常独立，狗不独立。狗那个离开人，就流浪狗很难生存，流浪猫相对比流浪狗要好很多。猫呢是这个在人类豢养中所有的动物里是最有灵气的，对不对？我们 而且跟博物馆更当然比狗更配了。 对对对对， 优雅。 我们的狗也有，那狗是看门护院的，只要是一下班狗就放出来了，对不对？这个猫呢就是跟观众沟通啊，给我说这种东西啊，最初是来替人类解决物质问题的， 什么 保护粮食吗？ 抓老鼠， 抓老鼠吗？现在是为人类解决精神问题。 没，这黄锵锵现在恐怕都没有抓老鼠的能力了吧？ 哎，对，我们那儿去一老鼠，就是一堆人和一堆猫冲上去，那老鼠站那根本就不理你，就是说你们都算什么呀？ 所以上次他出本书，这就官复，就讲官复猫。我听说这个故宫里的猫过去也说是出过书啊，还是什么的。哎，扎老师对这个宠物有感情吗？ 我是真的从小到大没家里边没养过， 对，没养过你就没有这感觉。 对，我没有那个很具体的，就不怕猫不怕狗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女儿是对这个猫简直是 喜欢的不得了， 喜欢的。最后她不知道到了十多岁的时候突然对猫过敏，就猫，所以最后就变成买这个带猫标志的一个店，都是猫，就猫耳朵，猫什么满身都是猫。 你要跟你女儿说咱去博物馆去看看猫，她立马就给你。 马上，对，小时候都是这招。 哎，但是喜欢养猫的人和喜欢养狗的人性格上是不是不同类型？ 其实咱们过去的大作家老舍、冰心呢，什么梁实秋，什么都养猫。 我发现王朔也爱猫。 王朔也是。王朔那养猫他还过敏呢。他过敏， 猫过敏， 他过敏，猫过敏，但他都忍着过敏都养。 对，我就有过一次跟他那个王朔通话，突然觉得他怎么上来就气急败坏的，没好气儿。我说没招的，怎么回事？后来说，哎呀，我们家猫找不着了。 对对对， 就过了几个钟头，猫回来了，又原来那又 这个养宠物的人，一旦宠物丢了以后呢，就是那个心境很坏，而且呢就是责怪，就跟养个孩子差不多。 哎，真是，而且都叫枪枪是吧？ 这就是受王朔那个小说主人公叫方枪枪。 方枪枪，这是 黄枪枪。 黄枪枪， 哦，你是那个， 我还听王朔说他小时候的小名叫王枪枪。 嗯，那 所以都是跟枪枪有缘的。那咱们今天枪枪了啊，咱不能光聊猫，不是，有一天可以专门聊一集， 对， 拿他那九个猫一起上来，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今天呢，咱们先聊聊诈骗犯啊。 嗯、好，我们头一次出境就赶上诈骗犯了。 诈骗犯。哎，你说这个最近啊，这个台湾的这个事儿，在肯尼亚，不是也就是遣返回来，但是肯尼亚呢，根据有关法律，他遣返回大陆。结果这个在台湾不是有人这个的反对嘛？又说什么什么的，因为这些诈骗的呀、是台湾人居多，他就有这么一个集团，所以你知道我看到的最新的一个新闻就是说，4月16号，有20个在这个马来西亚涉嫌这个诈骗，涉嫌诈骗之后呢，然后被马来西亚就是那种电信诈骗，你真的是那种电信诈骗，被马来西亚遣返回台湾，然后果不其然，这中国发言人这回有话说了，就是说飞机一到桃园机场，做了个简单的填表，警方简短讯问，放了，这20个人就放了，所以这台湾媒体就采访，就说，哎，爽不爽啊？那些人就说，哎呀，我还怕给遣返回大陆呢啊，那到台湾就舒服了，就爽了，就放了，所以这个呢，就，张老师，你有没有碰见过这种？ 我还真碰见过，就是碰见过，当然我最后没把我的那个钱都给他，但是我收到过这样电话，这几年前收到过，就电信告诉你当时是怎么说的，好像就是你的这个已经超支了，什么电话费没交，因为有人偷用了你的，然后就是你要摁几就转到一个帮你解决这个，然后先开始这是个录音电话，等到转的那人呢马上就是换了一个人吧，而且我一听那声音就不是大陆的，不是普通话，他那个是那种台湾国语或者港台，反正总之很斯文很温和的一个声音，马上我的信任感就陡增，你知道，就所以当时我不知道台湾有这么一个特别的说诈骗犯，马上一个你就因为大陆你觉得骗子到遍地都是肯定不信，我就抱着一点心理侥幸我再听一下呢，结果是这么一个，我马上眼前浮现的是一个什么穿着西服衬衫戴眼镜的这么一个很斯文的人，可是再往下一听我就知道不对了，就是说他要你啊，再要转到什么地方，你要给你的身份证什么什么的。当然我没信，但是我确实有一个发小的妈妈，真是，她从来在家里是那种钳钢独断、说一不二的，就不问孩子任何事，人家警惕说老太太要警惕啊什么的，她不听。结果她真的上了当，把她的就是非常决断的、果决的，听了这一步一步指示，下楼去把她的那个一生的积蓄全都给。全打水漂了，全给交出去了。 这个你要说这个马先生最爱说骗子了，马先生，我发现你对诈骗的案特别感兴趣， 特别感兴趣，是我要防止被骗，就是就每个新型的诈骗案，只要新闻一公布，我都仔细听，看他用什么手段，利用什么道理，因为道理很重要。现在我觉得啊，诈骗现在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我跟你讲，他公布的数据，这公开公布的数据啊，去年就是骗到台湾去的100个亿。100个亿什么概念？阿里巴巴也没挣100亿啊，你知道吗？世界级的大公司挣100亿的都没几家啊，那等于有一家诈骗公司把钱全骗去了，而且这里追回才20万块钱，那等于没追，追不回来。那么现在问题是，它涉及到很多人命，这就很恶劣了。就有的老年人想不开， 对，跳楼了或者 对自杀的，然后还有的是什么救命钱，什么各种情况都有。这些人呢，都就是很怪，就是。他们这套诈骗的设计是有高人设计的，他们这个对你的心理的伤害是很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把钱拿出去了，这我都知道，有人骗了上千万都被弄走了。 这为什么台湾特别出这些人呢？ 这个我跟你说，我看了点资料，就说这个台湾呢，现在这个经济也是低迷哈，但是呢，这个产业 全球独步。 哇， 就是电信诈骗， 这不能算产业吗？ 台湾这产业， 这行业也不能算，这能算什么呀？这个， 我你看到我碰见过两次了。 嗯， 到最后我识破，最后就一直说是南京公安局嘛，我在这节目里讲过。最后我识破是我在临到我要把这个身份证号码讲出来之前，我突然一激灵，我说这是台湾口音呢、您这南京公安局的怎么讲起台湾口音？这是一回，还有一回是一打电话是我助理接的，吓得这个是上牙打下牙的，这大家这说斧头帮，斧头帮什么，就是说冒充潮州帮就打电话，这谁哎，有人让我卸他一条胳膊， 对， 下边可能就准备你给我打钱，这各种各样的。为什么台湾这玩意儿厉害呢？就是说原来啊，这里边有几步，比如说一个是这个机房建设，你知道他有时候台湾查的严的时候，他就跑到对岸的厦门，就前些年跑到对岸的厦门设他那种机房基站，因为他要通过那个反复转播打电话，包括这种网络电话，现在这不跑肯尼亚去了吗？然后呢 逃避制裁， 但是这个机房的建设啊，据说核心技术不给外人，核心技术就是台湾人才装这种基站，装这个机房，这是第一个核心技术。第二个呢叫话术，说话的话， 话术 就是这里边还分等级， 它有剧本， 有剧本跟你聊天。 对， 一般初级的，就是或者说大陆同伙也能干的是初级的，就冒充公安。但是呢你一上了套呢，下边呢就队长跟你说话了，一般这队长这个档次的就得是台湾人，就是这里边就一套招，然后再有一种呢叫什么车手，这个车手啊就负责是拿着银蓝卡骑着摩托车啊，蹭蹭蹭到处这个提钱，这里边有很多具体的技巧。 他怕你醒过来，他是这样，他是我看到他那个骗子的有些自白哈，他很有意思，他发现你钱大的时候，因为他问你有多少钱，有人就傻嘛，就说出来了，他说这个我处理不了，我得交我的上级。为什么？他们有严格的组织，就超过多少钱他就换一个人说，换一个人呢，第一取得对方的信任，第二这些人都有极高的这种心理素质和心理学素质，他知道怎么弄你。 对， 你没有，你不是专业，你等于是他，你等于是猫戏老鼠，他是猫你是老鼠，你肯定是要倒霉的。 前些年这个有个报道，就说台湾抓了一个团伙，里边有一个姓朱的，有一个大陆来的姓朱的这个人，然后这个台湾警察就说你在这儿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到这儿来学习培训的，这学习，他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技术太高了，所以我专门是到这儿来学习的。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这里边就说了这个诈骗话术，第一级演公安，第二级演队长，第三级才能演检察官。就是说这个，而且呢你说骗多少钱的，我知道一狠的，就是香港骗到香港去了，香港一个就是民族声乐的一个歌唱家，然后呢先是接到香港邮政总局的电话，说你有这个一个邮件啊在这个内地被查了，你打某个某个电话，结果呢这一打电话过去，那边一个是最高检察院的这么一个官员，然后跟你就说了，说为什么截你这邮件呢？你和你老公，他老公也是香港著名的民乐音乐家，这对夫妻，说你们俩涉嫌国际什么重大诈骗案件，说你这个就有事儿大了，然后呢就跟他讲，就说你呀给我打一笔钱，就什么保证金，就清白什么保证金，我呀在这个内地给你疏通疏通这个事情。结果呢要不说咱们这艺术家是不是都很单纯呢， 主要是钱多， 分你这多少钱，分七次他们汇过去2000万港币， 哇，还没七次，第六次还没醒过来， 两千万港币，最后骗了2000万港币，觉着是不是该报警了。这一报警，然后这个几个地方的警方联合破获的啊，这是一个诈骗了，就是制造了4000多起诈骗案件的，抓了是个270多人的这么一个集团，其中呢80多个人是大陆人，但是另外那个将近200个人都是台湾人，就是台湾之光，也叫台湾之耻，台湾就盛产这个，你说这为什么呢？ 怎么回事？ 我认为这里肯定有学心理学的，就是有学位的人，他不是一般的骗子，就是他，而且他们在总结，他有剧本嘛，反复的总结，比如在这个地方打课本，回回穿帮都穿在这个位置上， 然后他就把这块要改，又改剧本，一次一次的写， 敬业、啊， 最后他就变成一个完善的这个剧本。这个剧本呢，就屡试不爽，而且很多，你比如说我碰到一个是一个警察跟我说的，说我爹老警察一辈子，退休以后被人骗了17万。 老警察 一辈子， 多年打猎的被鹰叼了眼睛。 对， 他这个，而且他这个科技含量之高，我也就让我想起来哈，我们家里的电视曾经就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过，就是说那个你本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卫星电视啊，比如说我看凤凰或者看 CNN， 突然他在当中出现一行字说你的那个话费因为没有交， 对 啊，已超期，所以现在没有了。他而且他就黑屏了，后边就这行字就在那儿。然后当时我有的时候有一次我是正好敏感事件发生，我正在那盯着 CNN 看的，我还觉得当时条件反射，我觉得这肯定是给封杀了吧。然后我赶快打电话给别人，别人说的我们家 CNN 好着呢。然后我赶快给我们家楼下打电话说的这诈骗，根本甭理他，咱们小区一块交的费，不可能。可是他能做到这份上，就说卫星他能给你的信号， 还有很多技术。 对， 你说这个心理学啊，你知道现在还有一种公安局已经提醒了啊，这个做大婆的这个不要轻易暴怒，你知道吗？啪一个短信发到你手机上，我是你老公的女朋友，你看看你老公跟我做的事情，甚至还就说你要跟你老公离婚，我跟你老公是真爱，好，你想做一个原配，他看见这个， 对。 啪他就点开了这个吧， 完了 一点开这个里边有那种木马程序，一下子这个就侵入你的手机，你知道吗？一侵入你的手机， 如果你有支付宝什么就下 了，就全在里头，就被人控制，无数大婆就被这样啊，那真是赔了老公又折兵，你这玩意儿 啊，就点一下， 对对对， 相关链接， 我所有的链接都不要点，这是最简单的，我告诉你，你别好奇 啊、 别有好奇，说我也接到过那个很，他就说那个进了一个信息，上面写马未都，你看看你自个儿干的好事儿，链接，我看我好事儿，你还不直接告诉我，你给我打一链接，我知道你只要因为你有时候好奇我干啥好事儿的，一点马上就死。 我在美国现在说起来也接到过这种电子邮箱，他就说你怎么怎么怎么样， 收到， 然后你别点，你只要点就完蛋吧。然后我们就做过这样的事儿，不点，但是写一个回，他说只要你回信，我就怎么怎么样，就给你怎么样，然后就写一个回信，比如就骂人就，或者什么。然后你看他回信不回信，那边还照样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的配合，就说这种骗子。 所以咱还说猫是奸臣，人最奸诈。这骗子， 我那天还看了一个小段很有意思，一女孩钱不多，跟人打电话，有时候挨骗。就这个骗的过程呢，他就不停的给人打钱，一点一点，一次一次的，每次都不多，就一次比一次多。到最后呢，那女孩说：“我实在没钱了，我就说了实话，我没钱了。”然后那男就那对方的骗子特嚣张，说我告诉你吧，你还傻了，我是个骗子。然后这女孩到这会儿还不醒吧，还说哎是不是骗我的，就是最后说了一句实话，他们认为是个骗子，就认为这句实话是在骗他，那骗子说我就是个骗子， 对， 告诉他了，你也没钱了，我也不想骗你了， 对， 这都不行。 这是各种，就是这种心理战术太多，咱们只是说骗钱，我听到那种网恋上被骗的，哎呦， 网恋上被骗成什么样？ 骗成什么？就是我就一个朋友就告诉我，他告诉我的时候还告诉我，就等于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这个 真正的 爱情，就被这女孩就各种，可是这女孩说的，她能把那很多就是。类似的都说的正对，说我是证监会，在证监会工作的，然后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学的什么，再比如我哈佛回来的或者什么，说的特别像，你知道吗？可是到最后呢，实际上他是要你，然后他就这女孩一会儿又发脾气了，今天这股市怎么样了，这老板怎么样了，说的特别像，然后呢这位呢就觉得已经被当成一个特别，就是一个特别神秘的一个高级的这么一个白领女性啊，知性女子哈、啊，就爱上我了，然后就开始给她支招解决心理方面，然后就马上各种你就越套越紧，等到终于要见的那一天，她说她最后咱们还是见一见吧，等见的那天说那天出了一个车祸，当场送医院去了。在医院里边还在继续呢，还继续到一直到医院就说医院你都好了，你该出院了吧，咱们俩还该见了吧，这时候没了。我然后跟我讲的还说非常遗憾，你看他这个可能最后还是我哪儿做的不对，你看 他 这么这么我都过来了。我 对，我告诉你，他都有可能见着那人就是个男的，跟女的都不是， 真有可能。 只有编造的爱情最能满足对方。为什么大部分谈恋爱都不成功呢？是因为你是真实的， 如果你按一个完美的去塑造，因为网恋就有这个好处，你看不见嘛，看不见你可以想象嘛，就是网上谈恋爱就是林黛玉和贾宝玉， 对， 那个现实谈恋爱就是那影视剧，你看小说的时候，那林黛玉、贾宝玉就漂亮的就是 对。 绝代佳人， 也发个照片，那照片上长得都跟林黛玉、 啊对对。那他不是他的，那 是那肯定不是啊， 对不对？所以现在这种， 但是他就是说，这种可能普遍社会有一个感情的需求的时候，就特别饥渴。实际上是很多人是，就是别看社交网站这么发达啊，你周围还会碰到好多，就是真的空虚啊，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这种人特多。就这种时候，我觉得那就是那种情感诈骗犯也特别，就是 情感诈骗就是最终是要借钱。就是有人是有多大财路，我看那个什么，就身家上亿的人，最后说我临时借20万，跟那女的谈了好久，说那20万一打卡上，这人就消失了，就都是这样。 还是 那就是我还这周围有的朋友就是那样的，就是说这女的跟他这个谈恋爱，送了房子，送了车，送了钱，消失了。 嗯， 那 这钱是真的，房子也 是 真的， 就是他是当真的，什么小三儿或者什么的，就真给啊，就说是包二奶嘛给。但是呢，因为给完了，这女的不然的就是不接他电话了，没了。 嗯， 你这最后怎么着？他就告他诈骗呢。 嗯， 告他诈骗，最后你不告他，逮找不着这女孩。最后呢，这女孩那边也找律师啊，就说我恋爱啊，这馈赠啊。但是我听说这个官司有可能告得入，所以最后庭外和解，就是退回一部分。 嗯， 要不然，哎，你真的，你说一女孩，她怎么说，就跟你 有这样的，我也知道，就是以谈恋爱敛财， 啊， 利用自己的颜值啊，或者身份呐、啊，就是或者还有带有编造的身份呢、啊，就是连续的，他会把住一些界限。啊，但是他比如他发现你能给他花钱，你能给他，他就给你时间长，投资嘛， 嗯， 是吧？收获期比较漫长。如果发现你这人肯定不行，他很快就断掉了。他有这样的，就现在这个各种诈骗。我现在主要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智力高，大部分就我认识好多是高智力的人被骗掉，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对他们都认为我这么高的智力你怎么？能骗，而且这些人往往被骗了以后不好意思说， 对， 案有时候都不好意思报， 没错， 丢人丢不起， 就跟那赌钱的是吧？ 对对， 从来不说输钱的时候， 对，这种就很，因为我碰到过很多次嘛，各种，有时候我也一机灵，就是我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反应过来，并不是说我打起电话就知道对方是骗子，而且呢，你也会发现，比如说卸胳膊卸腿这事儿，头一次听见的时候也心里也是咯噔一下，人家凭什么卸我腿呀、啊？我这两条腿卸一条不少一条吗？所以，但是时间一长就发现了，我接到就是卸胳膊卸腿的电话3-4次了。 你也接到过？ 太多了。我第一次接到的时候，那哥们儿说，我们觉得你人不错，你要是把钱给我。我就不拿别人的钱了。 不是，他还知道你是个名人啊？ 对，他知道你是谁。 他敢讹诈你吗？ 这怎么不敢？他知道是我，他上来就说我的名字。 那你更丢不起人。 我现在是这样，我现在是因为我防止地域歧视，我接到这类电话都是一个地儿打来的。 哪儿啊？ 我不能说嘛，一说的人家就说你这是地域歧视嘛。 啊、 哦，对不对？他对，但是有一个规律，就是他好多诈骗的方式都是那个地区的人，这个地区的人以此为生。 哎，所以 现在手机显示号码是那个地方的人，我就干脆就不接了。 所以说 几个都是那个地方的， 没错，这就是你要社会学、犯罪学里有人研究，就是犯罪的这种地域化。有的时候某地一个村儿，这一个村儿 都干一个事儿， 都是比如说都是做冰毒的啊，或者某个村儿啊都是这个骗什么的，哎，某个村儿都是贩卖妇女的，真有这个。所以你像说这个电信诈骗，跟这个台湾。他绝对有这个地域关系， 而且他还有一个电信诈骗呢，他互相传授经验，互相探讨进步。 对， 他因为他没有跟你抢客人的这个事儿，那客人这个市场无限大，无限大。你比如就是说，就一打一电话说这个到我办公室来一个，接过吧，都好多人都接过这个电话，到我办公室来一个，来一遍。那后来我说我去了怎么骗你？你都不知道怎么骗吧？我一开始还好奇呢，我说到咱办公室他怎么骗我？他一般的就是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的人一听以为什么领导就去了，到他办公室下的时候，那领导肯定打一电话说我现在这重要客人，你在楼底下等一下，然后他临时说我有个事儿，你帮我先把这钱垫上。 啊， 这都有这专业 就是骗你个，就是他根据你这人能力给你设置你那个款项。 这而且我觉得现在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太这个手机啊，它成了一切的终端。 对， 你个人的什么网银呐、啊、邮箱啊、密码啊、支付宝 都在上， 微信支付 上面 全在上面。 对， 而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是最大的漏洞，你知道，就是这个互相间的这个连通，真的就改变生活方式。 对，所以这中国这大跃进，就是这方面一切都在手机上，啊，生活支付，这是中国走在最前沿，我觉得绝对超过美国， 对， 可能也许在 任何一个国家， 是吧？ 对，就我们依赖手机生存， 你这是人抱猫啊， 真不错， 一腿毛啊， 没事。你真不错，你真不错，能坚持到最后， 不错， 能坚持下来，真不错。进来吧，我们表扬表扬你 的。这一腿毛， 没 事，这一腿毛， 我没敢接，所以 不是 这家伙。 这个猫啊，是唯一猫中不怕水的， 不怕水， 对，它下水游泳。